没有像咱中国这家可劲儿造。你说这不是人品出问题了吗？这不是不尊重农民吗？不珍惜，这贪污浪费是最大的犯罪，这毛主席说的。 哦， 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犯罪吗？ 嗯， 这不是罪过吗？那么呢，有的时候我说哈，我说今天有钱的有权的病比老百姓还多。 对， 因为老百姓啊，有的时候我说那穷人呐、啊、和那富人他俩是一样的，这穷人呢吃啥都香，因为他吃不着好的，他就老是粗茶淡饭、 嗯、 所以他吃啥都香，身体还好。 嗯， 这有钱人呢净吃好的，吃啥都不香， 吃杂了。 不是吃杂了，古人说的饱了肉也咸，饱了吃肉它也咸不好吃。 嗯， 饿了糠也甜。 对、 嗯、那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穷人吃啥都香， 嗯， 富人吃啥都不香，你有钱和没钱不是一样的吗？还不如那没钱的。 就是、嗯、 这个感受我有。那在农村的时候，哎呀，那吃啥都像过年似的。 嗯， 就没有不香的东西。 哦， 你说这改革开放，这些可真有钱了， 天天过年了， 天天过年， 嗯， 真的吃啥都不香。 对，这比古代的皇帝吃的都好哈。 对、 嗯、 所以我说哈，每天要定时饿一次。为啥要饿一次？不能老吃饱，老吃饱就别说香不香，就像咱们家养花似的，我就一天浇三遍，我顿顿给你浇饱它，是吧？那不把花浇死了吗？就是用尽废退，你老也不饿，就那么吃，用古人的话，那就叫傻吃年岁。 嗯，早晚是病， 早晚是病，非出吃出毛病不可。 糖尿病、高血脂哈，痛风、脂肪肝。 对，那么呢？你看这古人说的话呀，他倒有道理。那么，咱们今天呢，虽然生活好了， 嗯， 不能忘本。 对，忆苦思甜啊。 忘本意味着背叛。 嗯， 啥叫背叛呢？那就是叛徒。这些古人的话多好啊。那么最简单的道理，我就说以前举的例子，说那羊的食物链 嗯， 早都形成了、嗯、就是吃草。你说生活好了，给羊喂点肉， 嗯， 那就非把这羊整出毛病不可。 嗯， 这道理啊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呢不能无知，不能没有道德。说咱说讲治未病，讲养生， 嗯， 不能单纯的就注重身体，这个道德本质都不能变坏。 修心， 修、 嗯、 修身修心、 嗯、 养性， 对， 这都属于 治未病的一部分、啊、 治未病 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 嗯，所以说这个治未病也是个系统工程哈、啊、 对，咱得明白道理啊、 嗯、 你都不能说治未病我就靠吃药。 对呀、啊、 吃药就不是治未病，就是治已病。 你这边吃药那边大吃大喝的哈、啊、 对呀、 啊、饮食 是不太好的、 嗯、 你现在吧好多事整乱套了，不知道到底怎么整了， 就是， 所以就有时候就叫什么呢？ 嗯，人都不知道吃啥了。 有的人哈、啊，明知道这玩意不好，有害， 嗯， 我就专做这件事儿。 就明知故犯哈、啊，明知而为。 哎、对、 嗯， 明知这个好，我就不做。 对， 现在就这人就猖狂到这种程度 啊！都知道这大吃大喝不好，谁也不控制， 我就吃，嗯、我就喝。 都知道这贪污，这是违法的。 我问你，你说喝大酒有啥不好？ 这个简单说叫伤身体哈，那这个 伤啥？ 中医说叫伤肝哈，伤肾，这个伤气伤血。 嗯、 那么、哎、真是啊，这越怕啥咱越吃啥。 说抽烟不好，那我就抽；说喝酒不好，我就喝；说吸毒不好，我就吸。 嗯， 说你运动运动好，活动活动好，我就不活动；早点睡好，我就打麻将，我就看电视。 那、嗯、这很多人都知道哈、啊，就是有句话叫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 哎、那你说养生你说对这样人养啥生了？ 嗯， 那就没招了哈。 命运啊， 就让他作吧。 嗯， 愿意健康的长寿的，就是还是老子说那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宗士闻道若有若无，下士闻道大笑之。这个上士闻道，哎呀，说的有道理啊，那咱应该这么做呀，他就健康了。那下士闻道净瞎扯，这活着还有啥意思了？那你就没招。 嗯， 你就不管你咋说，这人他总有这三六九等。 对， 那没有办法， 没办法。 哎，就这个养生，我之前我说每天要定时饿一次。 嗯， 饿一次是调动我们细胞的机能， 内因。 哎，内因。 嗯， 这个呢也是调动两种细胞的机能。 嗯， 因这个细胞